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知道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的感觉是有一种金灿灿的感觉，好像阳光刚刚出生，但是一切都光芒万丈。想想拿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作为电影音乐，真的是一种很激赏的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这个电影好高级啊。其实呢，这并不是纯正的巴洛克音乐，而是选自电影《日日夜夜》当中模仿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来创作的。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周三我们是电影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 古典也流行。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有时候其实电影音乐是一种很多的表现力。那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巴洛克风格的电影配乐，而在这里电影当中就纯粹用古典音乐作曲家的作品了，来自马勒。今天北京的天气依然有一些闷闷的、阴阴的。在这种天气下，聆听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真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威斯康蒂这部电影缠绵迷离，和眼前的风云变幻全然不搭。对，我说的就是电影《红缎威尼斯》。魂断威尼斯当中采用了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其中的这一段行板阿大局。 电影魂断威尼斯又译为逝于威尼斯，是德国大师托马斯曼在191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艾申巴赫是一位享有崇高荣誉的作家，这位作家祖上都是军官、法官、行政长官，这个家族一向过着良好而严谨的生活。而艾申巴赫本人十分的勤勉，道德坚定，以写英雄主义史诗而赢得了地位与尊敬，但是在追求伟大与纯粹的人生路途中，他心力交瘁，于是想去旅行，来到了威尼斯。在威尼斯下榻的酒店里，他见到了14岁的少年，他叫俊美如希腊神话里的纳克穆斯，他自己爱慕水中的倒影而憔悴至死的美少年。而艾申巴赫不顾自己的身份、荣誉与道德，如痴如狂地爱上了塔吉奥。他感到羞耻，然而选择了失去理智，在瘟疫来临之后的迟迟不肯离去，最终逝于海滩的躺椅之中。托马斯曼的这篇杰出的小说具有优美景致的临摹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有关于美、欲望、道德思辨和论述。而意大利电影大师威斯康蒂改编这篇小说的时候，将古斯塔夫·艾申巴赫的作家身份改为音乐家，这是追本溯源。按当时普遍的看法，托马斯曼在塑造这位人工的时候是以古斯塔夫·马勒为原型的，所以这个原型的意思并不是更多人对马勒情感的这个认为，而是追求精神层面的。而其实马勒在创作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场景。当时在1901年到1902年夏天，马勒在麦克尼格的沃尔特湖边他新购置的度假屋中创作。他这首第五交响曲已经被公认为是他一生交响乐题材创作中的经典之作。而在1902年2月，马勒就突然肠出血病危，几乎丧失了生命。但是在同时他也认识了艾玛，彼此很快迸发出强烈的火花，于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爱情使马勒从死亡线上转了回来，就是这两件事对马勒的人生观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成为了马勒同一年对创作第五交响曲中两个明显对立的主题。第四、第五乐章合成了马勒对爱情、对人生、对社会的乐观态度，而这第四乐章的小广板充分也表现了马勒对艾玛的爱情。所以威斯康蒂把这段用在了他的电影《魂断威尼斯》当中，也非常的合适。刚才我们说到了电影《魂断威尼斯》，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聊聊欧洲的电影音乐。欧洲的电影音乐迷人之处在于，他们除了保有好莱坞电影音乐中的富丽堂皇的听觉特质，还多了一份源于自然的情感，源于生活的情感，源于艺术的人文气息。来听这段音乐，选自电影《巴黎夜玫瑰》。刚刚听到的是电影《巴黎夜玫瑰》当中的配乐，配乐是盖布里尔·雅尔，音乐中有不同的风格。刚才我也说了，欧洲的电影音乐

古典也流行。 这里听到的这段音乐叫做《比迪利斯》，选自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为他作曲的也是一位法国作曲家，他叫弗朗西斯莱，生于法国尼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他在为1966年的法国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配乐，而这部影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让他享誉全球。后来在1970年，他还有的作品就是我们熟知的《爱情的故事》。这部电影的音乐也获得了第4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的音乐奖和最佳原创的金球奖。所以说，在欧洲的电影音乐当中，我们总是听好莱坞的，但是其实欧洲的电影音乐有很多的内容、音乐和内涵，值得我们来欣赏，来挖掘，来感受。就是音乐听起来很沉重呢。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恋两生花》当中的音乐，因为著 名的导演克里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红白三部曲，所以使他非常的享誉世界。而他另一部还有一部很重要的电影，那就是《两生花》。而且这部电影的主角与蓝红白三部曲当中的红的主角扮演者是同一个人，法国影星伊莲娜·雅克布。所以这部电影被再度重视也更有理由。比红蓝白其中的红拍摄时间晚两年的《两生花》，其实与红是在思想的脉络上如出一辙，都是导演对人生命命运的一种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而红里面着重讲了爱与背叛，爱的偶然与必然，以及在时间空间里它的轮回是那么的似曾相识。而两生花则讲述的人的生老病死，从命运的角度加以演绎诠释。为此导演设计出了一对完全一样的人，其灵魂是一个，身体是两个的一对女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与家庭里，接下来他们各自成长，尽管环境大相径庭，可是他们的天分、才华甚至容貌与名字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一个以歌唱为生，一个放弃了这个打算，因而后来的人生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朋友爱听周三的电影音乐，因为我把影片当中最美好的地方带给大家。但是电影音乐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有痛苦，有些电影音乐或者音效则是为电影更多的服务的，它仅仅是音乐的效果。换一种风格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1976年费里尼的电影《卡萨诺瓦》，作曲当然还是尼诺·罗塔。Thank you. 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我们聆听到不同的电影音乐，从电影音乐当中也感受到欧洲电影音乐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包括像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还有一开始的日日夜夜等等以古典音乐为素材的电影音乐，而下半时段呢，更多的展示出了欧洲电影音乐的风格，而最后的这两段呢，都是选自费里尼的电影当中的音乐，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则是很熟悉的，大家能说出来吗？放牛般的春天。在音乐中，今天一直没有给大家签到，刚才我也说了，其实这两天一直都在说，希望大家在签到中说点不同。我爱钢琴说了，一如既往的期待节目的开始，那么节目的落幕呢？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风格，也有甚至痛苦的音乐，你是否喜欢呢？水王说了，最激动的时间到了，在古典流行中度过美好的时光。来看看二班的同学小茹说，今天是否点播一首莱比锡室内乐作品预热一些？不会呀、啊，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还有段心荣你好，秋水风神说了，古典音乐对电影音乐的贡献不可估量，最早的电影音乐其实就是古典音乐。怪哉虫说了，广播里的电影音乐尤其可以作为背景出现，可以排除画面人物的干扰，但你写了省略号，这个但之后想说什么呢？我介绍的欧洲的每一部电影音乐也都说了他们的作曲家，像刚才费里尼的电影作曲者是尼诺罗塔，而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作曲者是谁呢？布鲁诺库列斯。他还有很多的代表作品，比方说微光世界、喜马拉雅。他也是一位法国电影音乐作曲家。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感受电影音乐的魅力。要知道，电影音乐它并不涵盖只是美好的旋律，还有更多的内容。好了，古月和你明天再会，也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